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齐秦《外面的世界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陪你一路上听歌唠唠嗑。力宏唠嗑说，我什么时候希望对方静音呢？就是在我烦躁的时候，不开心的时候。当然了，我也会自动屏蔽这些周围的声音。说到屏蔽啊，我今天一个同事拿着手机开着微信问我说，雪雷你竟然屏蔽我。我没啊，我就是不太常发微信嘛。太阳推荐啊，紫。 小满天，一起看晚霞满天。当闭上双眼，还往返流年，未完的心愿。就化作一字眼，换

听众被忽略的心可获得由三河市璞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6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志祥精武门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。启文姑娘留言说，什么时候我希望对方静音呢？我男票故作深沉状说，成长就是让你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。启文姑娘说，我哭的时候从来不发出声音的。不是，我们哭的时候不应该就是倒立吗？不让眼泪流出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偶像剧看多了。刘瑞琪房间， 要用多少个晴天 交换多少张相片，还记得锁在抽屉里面的滴滴点点，少了温馨的空间，因为有你在身边，就不再感觉到害怕，大步走向前，一天一月一天一年，想不想永远，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，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留在一瞬间。 晚餐一个人享受，

清楚。 Oh yeah, 男人啊，不民主，失败了被俘虏。小姐啊，不开酒，失败了别怕苦。男人啊，不清楚，失败了是辛苦。老虎老鼠，傻傻分不清楚。 Oh yeah, 男人啊，不民主，失败了被俘虏。 蔡依林《野蛮游戏》这种唱跳型的歌曲呢，就非常适合她来演唱。其实呢，也会有一些人会想走蔡依林的这条道路，比如说像何洁，在超女比赛出来没多久，她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也想走这种唱跳的风格，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并不太适合她自己。像我们现在熟知的她的一些作品呢，都是属于那种情歌型的。而接下来这首情歌呢，就来自何洁跟陈楚生的合作，名字叫做《经过》。 若我爱你的方式已不同开始，不如我们变换下位置，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。 我害怕那种坚持无声的休止，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，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沉默的你。 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，总要做过后才完整。谁不曾怀疑过， 相信过， 等待过， 离开过， 有过都值得。多幸运有你为伴，每个挫折总流过眼泪又如何。我想象的未来是有你 记得， 怎么都不换曾有的经过。若我爱你的方式已不同开始，换下位置，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。 我害怕那种坚持无声的休止，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，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沉默的你啊。 我们能懂得什么都不说，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，总要走过后才完成。谁不曾怀疑过， 相信过， 等待过，有过都值得。多幸运有你为伴，每个挫折总流过眼泪又如何。我想象的未来是有你，怎么都不快。 如果这生命如同一段旅程，总要走过后才完整。谁不曾怀疑过，等待过， 如果都值得。我幸运有你为伴，每个挫折

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玉米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极道车神呢，是一部2017年英国和美国合拍的动作影片，6月份呢，在美国上映以来备受好评，在网上的受欢迎程度高达了 96%，而且国外的影评网站上获得了86的高分。而电影名称呢叫做 Baby Driver， 其实呢这就是主人公的名字，他总是这么来介绍自己 B-A-B-Y Baby。 对，他是一个年轻人，总是沉默不语，替那些坏家伙们当驾驶员。而他自己喜欢开车，还非常喜欢音乐，每天他都会听不同的 iPod 里面的音乐，同时来记录生活当中的声音。 飞机落地没距离，只可惜不再相聚。说好一分离，心情努力奇迹，坚决只剩下记忆。我太渴望你不以为给我的机会，好像永远都不会问我是谁不对。我继续也憔悴，心碎你也无所谓，爱情自己学会别太自以为。你不过只是其中讨厌的一个，让我彻底崩溃，忘了啥是对。记得偷偷的在心里作祟，在你的人万岁，只不过自我陶醉，忘了我是谁，给自己安慰，怎么会寂寞，怎么会。 寂寞，雷克斯今天为你介绍的一部影片叫做《极道车神》。其实呢，它本身不是一部特别完美的电影，但是它和《爱乐之城》一样，营造出了一种气质突出的娱乐氛围。导演艾德加·赖特用复古的手段将曾经影响他的音乐和电影重新混合，而他呢又擅长在形式上来做文章。即便没有音乐带来的愉悦感受，而电影故事本身同样是那么的精彩。